好吧，大红缎子绣花鞋，这风气儿啊怎么就会长得你好棒啊。 走不了了，继续。 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掌声鼓励，这么热情。再为你演唱，咱唱什么？活捉，给你演唱活捉三郎的片段。 我们今天这场啊，这个曲种非常的全。刚才呢，大家听过了骆派金韵大鼓，还有流派金韵大鼓。那么接下来应该是白派金韵大鼓了。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白派金韵大鼓的是我们从天津请来的优秀的白派金韵大鼓演员杨淑敏老师。他今天呢，为我们带来的是名段《探晴雯》，乐队伴奏高兆卿、王洪民、蒋恒锦。

文职可了不成。宝玉说我卫青一死，何足惜啊要贪生，泉下河面再相逢。自从你前遭离了那怡红院，两日来呀我的茶饭不思你一成。 我本当早些前来把君看望，被袭人是紧紧的香兰那不放心。这晴雯啊眼瞧着宝玉他的悲伤而咽咽，低头儿他已与全马泪飘零， 欠身行手拉宝玉一旁坐，我和你情意相投啊似妹兄。 直说是咱们终须有日随了心愿不成吗？ 半途之中有变更，哪个老婆好好伤心，要把我害细想来，其中一定是有人疼。早知道不白的冤屈，我们今日有点冷水冲一 玉泥银，这晴雯从会的芳心难感情，难为你宗宗样样死里的都内可怜，除却你怜心哪、啊、还有哪把我等水相随笔墨中，这家人话到痛肠双凝心眼，芳心一动改变形容，苏醒板上睁儿目，泪珠儿滴落在枕上点点红。这宝玉忙取绫帕香腮展，咬牙说，青青你不必过伤情啊，人秉着七情六欲谁能无病啊，退壶在调养中和体自明。这晴雯明知宝玉是宽心的话，低头儿他语全无两泪零，半晌说，二爷呀，你抽起奴家来坐一坐吧，可怜奴浑身上下骨节儿疼，赤公子手扶玉体挪圆枕，晴雯回首不消停，忙将绣袄轻脱下，此衣服与郎君兑换做表情，奴和你今生虽未同心体，也总算昼夜贴身似妾从。这宝玉惨惨戚戚把衣换上，忽听得门外有人声，原来是晴雯的嫂嫂回家转。宝玉他苍凉着心肠往外行，耳听得一片声音，呼宝玉他这才带履寒梅就转回一回，这一回宝玉探晴雯，二人的情意重，下一回坐骑文前去调虎龙。 与探晴雯真的是如泣如诉，唱出了白派浓厚的韵味。 谢谢您的支持，接下来我为大家演唱黛玉焚稿片段。

好，明天是罗学发、王洪民、焦恒锦，有请王莹闪亮登场。 一溜儿 有怕他久病之人 爱把气生，只好不言，且回避，单等他。